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王双全的妻子丑妇人马乳娘刀劈画图，那么这位丑妇于氏夫人又是怎样辗转来到剑山蓬莱岛的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您听《红楼梦》说这个啊，哪曾见啊，梁红曾举孟光案。哎，梁红孟光这多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呐。孟光丑女，您不要以为爱情故事都是漂亮的。哎，那汉朝这个司马相如和这个卓文君，哎，那还不错，卓文君也有才名，这个司马相如也有才名，但身份不一样。司马相如是穷，但司马相如是被贬的，他原先可不穷，他是换皇上了，汉武帝刘彻不喜欢他，把他给贬了。他在汉景帝的时候他挺好。哎，那司马相如这么有才名，虽然穷，但是到哪儿受到高规格的待遇，这个人很清高还不去。卓文君是什么人呢？您可要听明白了，卓文君已然嫁过一人了，是俺修回来的。他爸爸卓王孙请客，请县令吃饭，县令去了，他爸爸也得找一些个很不错的人陪着。一琢磨，司马相如正好在我们这儿崴着呢，这人穷，我给他花点钱呐，我请他来说现在话，给我撑撑场子，让县令一瞧呢，我们家，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不丁，是这意思。哎，够点品位，一请司马肯定不来，相如不来，相如没事上你们家干嘛去？架不住县令一听这事儿，县令也很感兴趣。哎呦，没想到司马相如这么大的名望到我治下了，那上他家去一块赴宴，您去吧。他也派人请。司马相如磨不过去了，大伙儿一块架能去了。到那儿去呢，暗含着这个卓文君偷瞧司马相如，都说司马相如长得漂亮啊，写的文章好，我得瞧瞧，我得搂搂。搂您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可能那份儿稍微大点。他们谈话，司马相如又不爱听，司马相如这嗯着啊的随班唱弄。哎，是这对，正捧哏呢。相如一瞧，大墙缝子，眨巴眨巴大眼睛，瞅自己呢。哟，听说过卓王孙与闺女， 啊，叫卓文君，很有才名，长得也漂亮。几位，我弹个曲儿，大伙一听，呵，太给面子了，就说来陪着聊聊啊，怎么还要给大伙搬走搬走？来，有古琴吗？拿家里藏的最好的古琴，这段叫琴挑，您听这名字，拿琴挑动卓文君之春心，弹的是凤求凰。这一下卓文君受不了了，私奔，背着他爸爸愣跟相如私奔了。这俩长得还漂亮，梁红孟光可不是，梁红有才名，但梁红什么也不干，太清高了，这人谁让当官不当，这么大能耐就不去。孟光家有钱，但孟光嫁不出去，您查史书，孟光三十了，说三十不大，那是现在、哎、我说这是战国，孟光三十了还没嫁人呢。那孟光长什么模样呢？身体粗壮，皮肤黝黑，黑壮黑壮的。孟光找他爸爸，我要嫁梁红。他爸说这事不好办呢，一个是姑娘您这副尊容，另外这个梁红又有点名望，虽然说他穷咱们有钱，这不是可以以财帛动之的啊。那您甭管，您就找他谈去，您就问他乐意不乐意。哎，乐意我就嫁他，除他我还不嫁了，我就当老姑娘。孟光他爸没辙呀，找梁红聊聊吧，你这玩意儿邪了，追求梁红的很多呀，都不要。一听说孟光行，他行，你是这玩意儿这不该着吗？嫁人跟孟家住着那不成，我倒插门，那您那个条件太次了，甭管，我们乐意，受得了苦就跟我们家待着，受得了苦回娘家走，就这个。后这梁红脾气大极了，那孟光爱他没办法呀，跟着上他们家，到他们家一瞧是够惨的，不说家徒四壁四旮旯空呗，也差不多。那得了，好在我有点陪去，早上起来稍微捯饬捯饬，黑壮黑壮的，是不是？再捯饬也漂亮不到哪儿去了，穿点好的吧，啊，穿点好衣裳，稍微的也捯饬捯饬，带点簪环首饰。早上起来捯饬完了，梁红起床一瞧，走了。到饭点回来吃饭，没说话。怎么样？你看今儿我做这饭还行吗？闷头吃，你这麻烦。饭生了菜咸了，你说不碍事。哎，今儿这饭夹上了，怎么意思？是米搁多了，饭搁少了，还是火软了？是不是？还是你蒸着半截，你就接替了？是怎么着？哎，这菜咸了，打死卖盐的，稍微少搁点盐，少油少盐，对身体还有健康。这不怕，你甭说夸奖啊，其实一般的男性都不如一般男性在家，嘿，这菜做真好吃。他为了让媳妇天天给他做饭，是不是？不好吃他也说好吃，哄媳妇高兴嘛，是不是？这位没有褒贬，好坏都不言语。晚上该睡觉了，您睡觉啊，不说话，什么洗脸洗脚全不理人家，自己脱缨上床脸冲里睡了，一天不闲，连着七天。这梁红够梗的，七天不至一语，没理孟光，孟光含糊了，干了，咱们谈谈吧。我知我长得不好，但是你既然答应娶我了，你这样的，这叫冷暴力呀、啊！你摧残我这个脆弱的心灵啊！啊，你别看我长得黑壮，心灵是脆弱的。你这对我可不成，我应当怎么对你？你最起码夫妻之间有来有去，咱们该说话得说话，得过日子呀。啊，过日子是得过，怎么过呀？怎么过？人家怎么过，咱怎么过？人家怎么过，咱怎么过不成？得按我这办法过， 按您怎么过，先洗脸去，把你穿着衣裳都脱了，把你戴着这全摘了，干嘛呀？嫌你有钱呐？寒碜我呀？在我们家过，就是布衣拆裙，就这个，每天早上起来干活，该干什么干什么，还告诉你打今儿起我什么都不干了，全是你的了，乐意过就过，不乐意过走人。可这梁红咬牙，孟光他能干，他在家他也没有那大小姐那么娇气，但也没想到这位这个这样，那没法子，把陪家乱七八糟东西全归着你了，搁箱子底儿了，每天就穿那个不说破吧，反正很整洁，哎，但是都是粗布的衣裳，从早忙到黑干活，打这儿说梁红才有乐模样。但是孟光的娘家老来滋扰，干嘛呀？老怕闺女受委屈，今天送米明天送柴，这梁红又不干了，我吃软饭不成，我能挣来我养活你，我不能挣来咱俩都饿死活该，这儿我住不下去了，走，跟我走，我跟您上哪去？给别人打工去，打工还不打长工，打短工，就是有招没息的那个工作，临时工，说现在话，整赶人有一家啊，打粮食，两口子上人家管吃管住，给点零钱帮人打粮食，孟光还是主力，梁红的身子骨不灵啊，梁红呢每天假模三道的也跟着，可能婆婆米什么的也就干这个，哎，真打粮他干不了，大庄的活他干不了，孟光行，干完活回来，这就到举案齐眉了啊。这财主就姓薄，叫薄高通。薄高通晚上完了之后，他为了让故宫多干活，他得瞧瞧啊，他得瞧大伙吃的怎么样啊，伙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吃不饱睡不好，第二天能给我打粮食，抢粮食就这几天，一下雨就完了，收不了粮食了。他晚上要关怀关怀这些个故宫。他到了短工棚一瞧啊，别的短工啊都抢吃抢喝，尤其初一十五抢灶火，给点炖肉粉条什么的，唯独到了他们家小工棚那小窝棚里头一瞧，两口子不吃饭，那打上太极拳了。孟光要举案齐眉，有腿为案，没腿为盘，就咱吃饭那盘子，咱们现在用的都没腿儿，哎，就是没腿的盘子，有腿的那个那就为案，把这个饭您可听明白了，打短工吃那饭能是好饭吗？能是燕窝鱼翅吗？就是一般的熬白菜粉条吧，也就是这个熬豆腐吧，那也得把筷子都摆好喽，恭恭敬敬的，孟光端起来举案齐眉，齐到自己眉毛这样低头递过去，贾宝玉跟林黛玉俩人逗着玩，林黛玉说的这个话，何曾见梁红举孟光案，都是孟光给他举，梁红可不举，夫妻应该平等啊，不平等，当然我说这是封建社会啊，在那会儿啊，现在你要是梁红这人搁在现在，这也恐怕男女的也不跟他。梁红呢接这案可就没那么恭敬，单也俩手啊，谢谢，客气极了，双手接过来搁在这儿吃，吃完了还把这端起来递过去，那儿再刷家伙洗碗去，薄高通在旁边瞧着，瞧嘴瞧了整整一顿饭的，我家里边打粮食的短工还有这样的家庭，这不是一般人呐，这什么人隐藏在我们家了，打这天天观察这两口子，这两口子让他看的不干了，找他来了，说东家您这不行，我们挣的是您打粮食的钱，您这玩意儿偷窥我们是怎么意思？您这什么毛病？您这不是，我发现你们俩的举动异乎于常人，薄高通要咨询一下，你们俩人怎么他对你这么客气，这我们家的规矩，是啊，你们怎么来了？您真要问我是梁红啊，这么大名气的梁红给我们家打短工来了，这是孟光啊，大 财主家的闺女。山东孟家有一号，孟光家也是山东的啊，不是瑞福祥山东孟家啊。这家伙大财主，这么大的千金闺阁，陪着您在我们家打粮食，给我们当小工，每天还能够这么样的尊敬丈夫，了不得。您别干了，代为贵宾，白吃白喝白住，两口子就在博高通家里边当贵宾，接受最高规格的待遇，这样梁红才有机会著书立书，就是博高通拿出钱来给您出版。您什么也不干了，您就写文章吧，您别窝着了，您不愿意当官，哎，我跟您在我这住就算个朋友，我跟您交朋友，您的文章我替您拿出去让大伙儿广而告之。这是丑女孟光，长得寒碜，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这个女性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能够辅助自己的丈夫成名，什么苦都能吃。那么世凡说书，您听这个丑女一出来了都错不了，咱们这段书于是是好样的。快说啊，还快说呢。于是嫁王双全，老家都死了，最后就剩一老太太。王双全走了，王双全干嘛去了？王双全闯荡江湖去了。临走时说了，临走时说这个怀了孕了，这孩子怎么办呢？孩子生男生女你给起名字，等我回来。那走吧，身怀六甲，他刚走这老太太也病了。合着是于是挺着大肚子发送妈，把妈也给发送走了。旁边呢董家这大爷呢倒是时常的周济，因为董大爷知道这是我亲儿媳妇儿，我再不喜欢这儿媳妇儿，他揣着这孩子是我的孙子。因为什么？董大爷嫌这儿媳妇长得寒碜，他老觉得对不起王双全，那是他们家小五，董家小五。那把这孩子生下来麻烦了，这孩子一个多月夭折死亡了，死了可是死了，他奶还挺好。他一琢磨，我一个人在家里，这孩子又死了，妈也死了，丈夫在外漂泊，不知道何年何月回来，看哪儿哪儿别扭，家里就四个灵牌啊，四个老家的灵牌，在家里死孩子这小匣子，于是在这家里边待不住了。他年轻的时候呢，小时候就跟着爸爸跑码头卖艺，走江湖他不犯怵，他也琢磨我走吧，于是要千里寻夫。他也没跟董大爷说，收拾收拾东西，背着小包袱他可就出来了。书要简短，千里寻夫走至在波沙江，他胀奶胀得难受，他有奶啊，他得找无人之处啊，把奶给挤了去。他这奶啊，别看孩子死了没回，不回奶他奶水还挺好。他走到官道之上，一时之间难受，他一瞧，不成我改水路吧，走旱路太慢，走水路下江走得快，我今天晚上啊上了岸之后找一个地儿先住下。整巧头里有个小船，他一瞧那管船的呢俩人，有一个客人已经坐到上头了，他背着小包袱过来一打听船价，说我过河去过江啊，到那边住店要多少船钱呢？这个地方女流不敢上船，为什么？不是正常的码头，也就是说现在啊黑车，这叫什么黑船。小摆渡呢一瞧，哟，怎么还有女流之辈敢坐我们这船呢？而且是一个女流之辈啊，一瞧这模样倒没有什么啊色心，为什么？于是长得寒碜，大麻子脸又挺黑，于是为什么敢坐呢？于是他有把式啊，在他打小跑江湖什么人没见过，嘎达琉璃球见多了，他都没往这想，他就着急赶紧过江挤奶去。您先上船吧，船价好算，我们这个船小带不了几个人， 我们这是打鱼的船，哎，不打鱼歇网的时候呢，我们带俩人过去，好，上船。这于是可就没想到上了黑船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坐船这客人呢也是他们一伙的，这是帮着一块动手的，他们是两套方案，要钱的人多的时候大伙不给，打他们一伙的这个，把这就扔河里，就是张顺跟张恒俩人干这活，他们哥俩，张顺就顺船上啊，张恒是他哥哥，把张顺顺船给扔江里头，大伙一瞧，把这就给淹死了，挨个都交钱，他们哪知道张顺水性大，顺底下潜伏就走了，他们哥俩在江上就干这个，这几位也是打他吓唬他，管大伙要钱，大伙要都服了都给钱就完了，不服呢仨人一块再把这人都害了，这个是托儿，和这船呢仨坏人一个妇女就到江心了，小高一料不走了，于是着急呀、啊。麻妇人一抬头，怎么不走了啊，大嫂子走不了了，按说可不是我们见小，可你也知道坐船的规矩，哎呀，到那边我们怕您不给钱，叫船家不打过河钱，前人撒土是后人迷眼，前面走道的一扬手我们后头的受不了，到那儿了您一上船上了岸了，您说不给钱，您个妇道，我们找您一征经说不清道不明，越是您这样的妇道我们越得啊提前要钱，干脆您这儿拿钱吧，把于是气的，于是久走江湖还没见过这事儿呢，于是说要多少钱呢，我给你们就是了，呵，挺大的老爷们怎么这么磨叽，婆婆妈妈我还能短了你们钱吗，哈哈，怕您不给，完了完了，大嫂子知道您是敞快人，您就一个人啊，啊，我就一个人，一个人给2000两吧。于是把小包袱往甲板上一撂，包袱里没多少钱，心里边咯噔一下，哦，碰上贼船了。于是心里话，你们这几个倒霉蛋儿，看，你们碰上奶奶我，你们可够喝一壶的。哦，多少钱呢？2000两。划划劲儿，3000两行吗？嗯，这俩管船的加这个托儿仨人一听，怎么意思？还要往上划劲儿的，不识数还是脑子有毛病？大嫂子什么意思？你们仨人打我瞧不出来，你们是一伙的。打上了船，来回递眼神，贼眉鼠眼的，你也甭装了，起来吧。说了话，于世顺船上也站起来了。2000两仨人我怕你们分不匀得他妈打起来，干脆大嫂子我一人给你们1000两，省得你跟着我磨牙斗牙签的玩，好啊，给2999两，娘们今儿你下不了船，要你的命，啪，船上可就动了手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船又出发，梦又开头。